Good night. and fall down, so we can learn to get back up. It ain't so bad when you're lying there on the ground. At least you know there's only one way to go. Might sound like I've been drinking, but something's got me thinking, and I'm just taking it one day at a time.Something's got me thinking, and I'm just taking it one day at a time.But it goes on, and it goe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Yeah, it goe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They say I'm crazy, I say yeah, baby. One of these days I know I'm gonna work it out. my mind. Art pop, you make my heart stop.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 won't give up on my life. I'm a warrior queen with passion and lead at 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dark. Gonna make love to the stars.I'm gonna lace up my boots, throw on some leather and cruise down the street that I love in my fishnet gloves. I'm a sinner. Then I'll go down to the bar, but I won't cry anymore. I'll hold my whiskey up high, kiss the bartender twic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由潘梦雨同学为我们带来她的冬奥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p, a monster, said Annie. Yes, sure, said Jack, a real monster in Frog Creek, Pennsylvania. Run, Jack, said Annie. He ran up the road.Oh, brother, that is what he got for spending time with his 7-year-old sister. Annie loved for time to stop, but Jack was 8½. He liked real things. He, watch out, Jack, the monster coming. Race you!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走进山西朔州右玉县马头山，只见这里天高云淡，绿波翻涌，但是啊，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黄土蔽地、乱石丛生的景象。这里的改变与今年63岁的李云生密不可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李云生。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山西的右玉县曺京是荒无人烟，70%以上的土地都是干旱的沙漠，经过70多年的艰苦努力，如今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绿洲和画家理想的一个绘画的地方。 Once barren with over 70% of its land and arid desert。 好，这里面有两个词哈，一个是 barren， 这个词 B-A-R-R-E-N， barren 表示说非常荒芜啊，非常贫瘠的意思。 With over 70% of its land and arid desert， 干旱的、无法进行耕种的这个沙漠哈。 Arid, arid desert。 右翼 county of Sanxi province has been turned into。好，那么后面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哈。前面哈，他用的这个形容词呢是 barren， 荒芜的，然后呢这个 arid 非常干燥的。后面出现一个 thriving oasis， 表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充满了生机的一片绿洲啊！看看这个词 oasis， o a s i s， oasis， 前面用一个形容词 thriving， 表示呢这个充满了活力的哈，一片欣欣向荣的感觉。thriving 啊，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来形容一块地方充满了生命哈。Thriving oasis and the subject of oil painting， 成为了画家们哈画画的这么一个理想的地方。它从原来非常荒芜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充满生机的这么一个景象，不是说简简单单哈就可以形成的。它是经过了 7 decades of human effort， 经过70多年的艰苦的努力哈。后面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哈，用一个词 decades of human effort。 那么在右玉县哈，很多人都献身于哈造林事业，63岁的李云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李云生用了16年的时间来植树，同时呢呵护他心爱的马头山。 In 右玉 many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devote to to 啊，这个词组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哈，表示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投身于哈某一件事情当中啊，用这个 devote somebody to something。同时啊，注意一下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需要跟名词，如果跟动词的话呢，需要在动词的后面加上 ing。To the cause of afforestation， 献身于造林的事业啊，这个事业呢，我们用这个词 cause c a u s e 啊，它不是表示原因了，它表示一个事业哈。这个词呢，它可以用在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方面啊，表示一个人充满了一个事业心哈。这个人呢，有着一个远大的抱负哈，用这个词 cause， 后面加上 afforestation， 表示呢植树啊，造林啊。李云生 63 is one of them。As of this year, Li has devoted 16 years of his life.他已经奉献了16年的时间用来 planting trees 植树，以及呢来呵护他的心爱的马头山 and his beloved 马头 mountain 啊，前面用一个 love 同时加一个 beloved 表示特别心爱的特别喜欢的、啊、beloved 马头 mountains。 那么马头山位于右于县的北部，海拔呢1800米，山坡上有马头山村，李云生就生在哈长在这个村里面。 The Mato Mountain is located in northern part of Yoyi County、啊、这个 county 是指这个县，它的海拔、啊、reaching an altitude、啊、海拔这个词我们讲过、啊、当时讲到一个山、啊、一个地势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词表示它的高度、啊、它的 height， 用海拔这个词呢更加的专业、啊、用这个 altitude A-L-T-I-T-U-D-E altitude。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词呢不要和 attitude A-T-T-I-T-U-D-E 哈，那是态度 attitude， 而这 altitude 有一个乐音哈 altitude 表示这个高度，它的高度它的海拔是1800米哈 1800 meters。 On the mountain slope 啊，在这个山坡上哈有一个村子哈叫马头村，Where 李云生 was born and raised、啊、那么李云生在这儿生搁这儿长大，用两个词，一个是 born 出生，一个是 raised 搁这儿呢、长大成人、啊、raised。 1984年、啊、李云生、啊、从这个部队退役了，同时、啊、他在创办自己的驾校之前，他所从事的一份工作呢是呢司机，但由于、啊、他的这个收入非常可观，他与妻子和儿子呢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Discharged from the military service with the Railroad Forc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84. 复员、啊、转业了、啊、用一个词从部队里面退了出来，有一个词叫 discharge D-I-S-C-H-A-R-G-E 表示一个人完成了兵役、啊、从这个部队呢转业、啊、或者说复员了、啊、用这个词 discharge。 那么这个词、啊、还可以表示一个人出院了、啊、discharge from hospital with the railroad forces、啊、那么它是一个铁路工程的一个部队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84 Lee took up work as a driver， 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呢是一个司机，之后、啊、英文是 before establishing his own driving school， 那么之后呢他又呢开办了一所呢驾校、啊、establishing his driving school with decent income，收入呢还是不错的，用一个词叫 decent D-E-C-E-N-T 表示这个收入不菲。 He lived a rich life with his wife and three sons， 他过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哈，和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哈一起过的富足的生活。2002年由于呢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哈，环境呢比较差，政府呢对这个全村进行了搬迁安置，大约呢安置的户数呢有20多户人家。In 2002, due to the harsh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 叫 remote location, 地处呢比较偏、啊、用一个是 remote, 很远、啊、又远又偏、啊、R-E-M-O-T-E, remote locations, inconvenient transport, 同时它的交通不是很方便，用的是 inconvenient transport, 同时、啊、环境呢比较差 poor environment, the Youyu government arranged for relocation of its entire population， 准备呢对这个全村子进行这个搬迁的一个安置啊，那么用到一个词叫 relocation。 Location 我们知道表示一个位置，如果说在前面这个 relocate 表示把一个东西的位置哈，它的一个地方进行重新的一个安放哈，一个安定哈，那么用这个词 relocate， 那么 relocation 就表示一个人啊，一个东西被重新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面呢是指这个村子哈进行了一个搬迁的一个安置哈。那么这里面涉及到呢20多户人家 ，which included around 20 households。那么其实啊，很多农民啊都已经提前搬走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李云生发现呢很难离开这个村子哈，所以呢他想，也许他可以留下来来改善这个村子的一个整体的环境。Many farmers had moved out in advance。这个 move out 啊表示搬走了哈，搬进来叫 move in 啊，两个词哈，一进一出哈 ，move in 啊是进来 ，move out 是搬出去 ，move out in advance 提前都已经搬走了。When they left。I found it's hard to part with the village. 发现很难和这个村子呢进行道别，就是直译了这个 part。 大家觉得这个 part 一般呢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东西的一部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它可以作为动词啊表示与什么分离啊，分离 part 后面跟介词 with， part with something， 也可以说 part with somebody 哈，和某人道别哈。往往呢用 part with 呢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情在里面哈，有一种诗情画意在里面哈。因此呢我们在平时口语当中哈不要用这个词表示这个分别哈，分离。 So I thought maybe I could stay and improve the village overall environment。因此啊他就想啊，也许我可以留下来哈，提高和改善这个村子的整体的环境 overall environment。 那么出于这个愿望啊，李云生承包了80多公顷的马头山，标志着他上山植树的一个开始。但是呢他从没有想到哈，他的生活因此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out of his wish， 这 out of 表示出于哈， out of his wish 出于他的愿望。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词来表示出于，比如 out of curiosity， 出于一个人的好奇心，都可以用这个词 out of 什么什么加一个名词表示由于哈，出于什么一个原因。 Lee contracted 啊，他呢承包哈 contract 名词合同，动词呢签合同哈，也可以说承包了 the 83 hectares of Mato Mountains。啊，承包了83公顷的马头山哈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his tree planting journey， 开始了他植树的这么一个开始哈，叫 tree planting。同时呢，我们再想一想，刚才我们学到了一个植树的这个词叫 afforestation 哈，那么也可以用的叫 tree planting 也可以哈，植树。However, he never foresaw the complete change of his life。他从没有想象哈，预想到 see 哈，我们说 foresee， see 前面加个 fore 表示事先能够看到，那么表示一个人能够预判预测的意思啊， predict， 而这里面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概念，因此用的是 foresaw 哈，把这个 see 呢变成 saw， foresaw the change 或者 complete change 完完全全的改变 of his life。那么接下来看看他的改变哈，他每天一大早啊就上山，日落才回家，渴了或饿了的话呢就会吃一盒盒饭，喝一口凉水哈。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啊和他的原来的哈开驾校的时候呢是完全不同。 He would go up to the mountain every day before dawn， 每天哈天一亮之前哈，这个 dawn D-A-W-N 表示天亮， before dawn每天天亮之前就要上山。同时啊用的是 he would， 这个 would 我们原来讲过啊是一个语法点，表示说过去经常出现的动作 would do something， and return home after sunset， 日落之后才能回家。 If he got hungry or thirsty he would eat a packed lunch and drink cold water。 这里面这个盒饭呢不是说外卖的盒饭，而是说自己呢事先准备好的哈这个饭菜，然后呢放到饭盒里面，饿了之后呢就打开就吃一口，渴了 就喝点凉水啊。Packed lunch and drink cold water。刚才我们提到了他饿了和渴了，只是说他在植树造林过程当中一些小的困难，后来他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那么他后来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那么这一话题呢，我们留到明天继续讲。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Once barren with over 70% of its land is arid desert, Youyi County of Shanxi Province has been turned into a thriving oasis and the subject of oil paintings thanks to 7 decades of human effort. In Youyi, many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of afforestation. Li Yunsheng, 63, is one of them. As of this year, Li has devoted 16 years of his life to planting trees on his beloved Mato Mountains.The Mato Mountai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Youyi County, reaching an altitude of 1,800 meters. On the mountain slope lies the Mato Shan Village, where Li Yunsheng was born and raised. Discharged from military service with the Railroad Forc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84, Li took up work as a driver before establishing his own driving school. With a decent income,He lived a rich life with his wife and three sons. In 2002, due to the harsh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 remote locations, inconvenient transport, and a poor environment, the Youyi government arranged for a relocation of its entire population, which included around 20 households. Many farmers had moved out in advance. When they left, I found it hard to part with the village.So I thought maybe I could stay and improve the village overall environment, Li says. Out of his wish, Li contracted the 83 hectares of Mato Mountain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tree planting journey. However, he never foresaw the complete change of his life. He would go up to the mountains every day before dawn and return home after sunset. If he got hungry and thirsty, he would eat a packed lunch and drink cold water.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长颈鹿不会跳舞》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giraff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关于一只长颈鹿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Can you dance? 你能跳舞吗？ How about a little giraffe? 那小长颈鹿会不会呢？ Can the giraffe dance?I don't know.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find it out.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iraffes Can't Danc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长颈鹿不会跳舞。Gerald was a tall giraffe whose neck was long and slim, but his kneeswere awfully bendy, and his legs were rubber thin. 那 Gerald 是一个高个子的长颈鹿，他的脖子又细又长，但他的膝盖非常的弯曲，腿瘦的骨头连着皮。He was very good at standing still and munching shoots of trees, but when he tried to run around, he buckled at the knees.他静静站立的时候啊，十分的优雅，抬头呢就能吃到树上的叶片了。但是如果要他转个圈，就会膝盖扭曲，摔得四脚朝天。Now every year in Africa, they hold the jungle dance, where every single animal turns up to skip and prance.非洲啊，每年都会举行丛林舞蹈比赛，到时候每个动物都会参加，跳来跳去，热闹非凡。And this year, when the day arrived, poor Gerald felt so sad, because when it came to dancing, he was really very bad. 那今年呢，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啊，可怜的 Gerald 非常难过，因为提到跳舞，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The warthogs started waltzing, and the rhinos rock and rolled. The lions danced a tango, which was elegant and bold. 油猪们啊，跳起了华尔兹，犀牛们呢，跳起了摇滚，而狮子们呢，跳起了优雅奔放的 tango. The chips all did a cha-cha with a Latin feel, and eight baboons then teamed up for a splendid Scottish reel. 大猩猩们呢，都跳起了有着浓郁拉丁风情的恰恰舞，而八只狒狒组合在一起，跳起了壮丽的苏格兰圆圈舞。Gerald swallowed bravely as he walked towards the floor, but the lions saw him coming, and they soon began to roar. 那 Gerald 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了舞池当中，但是狮子们看到他走过来了，顿时哄堂大笑。Hey, look at clumsy Gerald! The animals all laughed. Giraffes can't dance, you silly fool. Oh, Gerald, don't be daft. Hey, 快看看这笨拙的 Gerald. 动物们纷纷嘲笑他。长颈鹿天生就不会跳舞，你这个傻瓜。Gerald, 你别犯傻了。Gerald simply froze up.He was rooted to the spot. They are right, he thought. I'm useless. Oh, I feel like such a clot. 那 Gerald 像被冻僵了一样，脚像长在了土地里一样，一动也不会动了。他们是对的，他难过的想，我一点儿也没用了。我就像木头桩子似的，呆呆的。So he crept off from the dance floor, and he started walking home. He'd never felt so sad before. So sad and so alone. 所以他从舞池当中灰溜溜地逃走了，难过地往家走。他从来没有感觉如此的悲伤和孤独。Then he found a little clearing and he looked up at the sky. The moon can be so beautiful, he whispered with a sigh. 然后呢，他找到了一小片空地，抬头望向天空。月亮竟然如此的美丽，他叹息一声，轻轻地说道。Excuse me, coughed a cricket who'd seen Gerald earlier on. But...Sometimes, when you are different, you just need a different song. 打扰一下，一只小蟋蟀咳嗽了一声，他早就看到了 Gerald. 但是，当你偶尔与大家不同的时候，你仅仅需要的是一首特别的歌。 Listen to the swaying grass and listen to the trees. To me, the sweetest music is those branches in the breeze. 听听草儿随风摇摆，听听树林正在摇晃。对我来说，最美的音乐就是在微风当中的这些树枝的摇晃声音啦。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